我说大概齐，不是男的。 什么叫大概齐呀、啊？说准了，到底是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没错。女的怎么会是连小军的父亲呢？ 哦，这口误，口误说错了啊，说错了。这是连小军的母亲。 哎， 这爷俩呀， 这也不对，这也不对啊，那是他师父。 女的也师父， 女的也叫师父， 师娘吧？ 什么呀？女的也得叫师父， 也叫师父。 哎， 对对对，咱重说啊 啊！ 爱莲君呢是连小军他师父。 哎，这就对了。 爱莲君唱的好听， 哎， 高弦低唱， 哎， 创造这嘎的腔， 不错， 是不是？ 唱 出来美呀、啊， 嗯， 脍炙人口， 对，都知道， 家喻户晓啊， 可不嘛， 呵，太棒了。跟你说这么白说 啊， 因为爱莲君的年头你没赶上 哦， 对吧？ 是 当时呢，我也就、 哦、我没赶上，你赶上了是吧？ 我也没赶上。 不是，那你说的干嘛呢？ 我没赶上啊，我家里有唱盘呢、啊，总放啊，拿那针儿那种总听啊。 哦，听过 什么戏？我熟悉啊。 哦，那么 会熟吗？ 咱 那是提这爱莲君吗？ 嗯， 这唱腔太美了。 好， 在座的可能要上岁数的老先生们 啊， 还能记得。 哦，对， 是不是啊？ 哎， 年轻一点都没赶上。 是， 您老人们还记得他那腔吗？ 啊！ 我你小小两句儿的。 什么毛病这是？ 你提我激动，我高兴，我乐。 激动也不是这样，自个儿鼓掌干嘛？ 享受，享受啊！我小爱莲君， 小小吧，小 小演出呢？ 小哪出啊？ 咱们小演出烧骨戏。 哦，这出他最拿手， 全唱不行啊！ 啊， 这一大出戏我全唱不下来。 那唱哪段呢？ 唱当件一点儿。 哪个？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刘平，我心中好一似钢刀通。 嘿， 就唱这段， 百听不厌这段。 来试试啊！ 咱听听这段。 像不像啊？ 啊， 凡是听过的，没听过的随便了 啊。 凡是您听过爱莲君，当年亲耳听过， 听过。 今儿您听我唱， 怎么着？ 您闭着眼， 嗯， 闭着眼听， 干嘛闭着眼听啊？ 嗯，好，爱莲君没死，活着呢。睁眼一瞧是我。 哦，就这么像。 哎，对了， 那可得听听。 怀抱着娇儿坐在了刘平，我心中好一似钢刀通。 就这词儿啊。嗯， 怀抱我住。 不是你这是二进宫了。怀抱着幼主爷把江山执掌吗？二进宫嘛。 幼主爷。哦，对了对了，二进宫。 不，这怎么回事？这 还不明白吗？ 什么就 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 说明咱这个呀，玩意儿学的全，肚子里东西太多。 怎么了？ 烧骨技也有，二进宫也有，这儿用这个，啪，这出来了。 啊，这还是优点。 那当然了，会的玩意儿多呀，你要不会也出不来呢。 你瞧这他倒有词儿。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那这到底哪个？ 不是幼主爷。 哎， 怀抱着娇儿坐在刘平。 娇儿。哎， 怀抱着。 哎，还这调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干嘛？ 不，怀抱我住， 河北梆子， 我爱的怀抱住， 又改梅花调了， 这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回事？你问谁呀？这是。啊， 你那刚后台那茅房我试挺好的。 您瞧他试这地方。 紧张了，有点紧张。 哎呀， 心里慌。 不，这都是老观众，你紧张什么呀？这 汗找不着掉门， 甭顶瓜。 别着急，别催呀。怀抱我，不对，快帮着顶。